姿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。 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期当中，陈宇他们又来到了这个平行宇宙中的南同城，可让他们奇怪的是，突然一下子人全都消失了，而他们在空旷的城市当中时，突然间人又出现了。服务员离开了，陈宇在一旁没有说话，他仔细聆听着周围人的说话声。大约十几秒钟以后，他听出了古怪，因为这里的人当中操一口南同城话的大约只有一半，另一半人竟然说的都是西部或者北方地区那里的方言。而且无论怎么看，这里的人好像比他见过的南同城城里的人多出了许多。这些外地人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南同城没这么多外地人的，而且这些外地人几乎都是西北或者北部地区的人。这个案子越来越有趣了。你们中国地区我不了解，你确定这里有一多半都是西北地区的人吗？艾琳娜问。对。然而就在他们话音刚落之时，周围的人忽然又都消失了，他们在一瞬间竟然坐在一片空旷的地面之上，他们所在的餐厅和周围的诸多建筑也消失了，只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大楼。可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们惊慌失措，因为他们此刻的惊慌失措源自于大约20米开外的地方，那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虚空，大地也没有了，然而其中并不是空无一物，反倒酷似老子所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。这不是虫洞，也不是黑洞，更像是一种能被感知到的幻象。他们连忙站起身来，面对着眼前的虚像，其中显露出来的东西使陈宇较之那四个人更为惊愕无措，因为他似乎看到了莉迪亚。陈宇，你看见了？是。陈宇说着，情不自禁地朝那虚像里走去。周围一些靠近虚像的物体并没有被摧毁或者是被吸入， 他仿佛与这四维空间里的一切都没有任何交界点。陈宇被一股魔力吸引了过去，其他人想要阻拦他，但是他仿佛都听不见。他的眼睛和耳朵此刻只能感知到虚像内的东西，他在一瞬间仿佛回忆起自己是如何与莉迪亚相识的。在超市里结账的时候，在河边散步的时候，在飞机上，除此之外还有在他家中。而莉迪亚却在英国，两个人又似乎从未相识。他感知到了各种可能性，然而只有一个是他的记忆，但他却无法分辨得出。他看见了无限的时空轴线内所发生的各种事情，时间成了另外一种空间，就好像内部被无数个格子隔开的长廊一样，他可以看见任意一段时间内的情景，而长廊内部的无数格子又在不停变动。这就是时间，他仿佛触手可及。这时，无数个被分隔在格子里的莉迪亚竟然合并为一体，其他的事物或是人物仍被分割成无数份，在规整却又不断变化的格子间里匀速流动。我能看见你，莉迪亚说，她的声音有些发闷，却又有些回响，仿佛是隔着一层膜听一个人在山洞里说话一样。陈宇试图上前抚摸她，莉迪亚却如一层影子，她的手并没有感觉到莉迪亚的任何实体。她喊道，莉迪亚，你这是在哪儿？莉迪亚笑而不答，只是说道，你快点过来，我等你。等一下，你到底在哪儿？陈宇迫切地问。你听，能听见吗？是钢琴的声音。莉迪亚在虚像内说着，虚像里的一切都在流动变化。陈宇仔细聆听，果然隐约听见了钢琴声，他陷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，虚像内更是一片模糊，但是他仿佛在其中看见了莉迪亚正走向自己。他拼了命想要去抓住她，可是什么都抓不到，一片虚无。亲爱的，我等着你，我会见到你的，莉迪亚说着，她似乎伸出了右手的食指，陈宇就像着了魔一样也伸出左手的食指。在虚像当中，一瞬间他触碰到了莉迪亚的指尖，他感觉到莉迪亚手指的真实存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整个虚像又开始变换，最终化作一道柔和的光，消失在城市中间。南同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，那一片消失的大地又回来了，但南同城城里的那些人却依旧没有出现。整座城市一如一座死城。陈宇此刻好像醉酒之后的状态，往后踉跄地退了几步才逐渐站稳。其他人走上前，看着陈宇有些痴傻的表情，他们也都被刚才那一幕给惊住了。陈宇，你没事吧？艾琳娜问。陈宇紧皱眉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揉了揉额头，有些疲惫地说，我们得先找一个地方休息休息。几个人见陈宇如此状态，便不再多问。此时的南同城，除了他们五个人之外，空无一人。他们随便找了一家旅馆住了进去。开锁的事情对于肖恩来说实在是雕虫小技。剩下的时间，他们也没有继续调查案子。陈宇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他们几个人在空旷的街道上走着， 到现在之前的那一大群人都没有再出现，他们五个人仿佛占领了整座南同城。但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喜悦，只有一种空荡荡的可怕的感觉。王腾说， 那家伙好像是中邪了吧，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妞，看起来是他的老相好。 肖恩说， 其实我们不必查什么了，剩下的江天佐的 DNA 他不必再核对了，和其他宇宙里的应该是一样的。 哎，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？ 刚才那个鬼东西比安迪沃霍的作品还要夸张的多，看起来侦探先生今天得好好休息休息了。 说真的，王腾，你教教我怎么能判断周围有危险。 我有这种能力就行了，有危险我会提醒你们的，其余的你就别问了。 为什么？这种技能难道是天赋吗？ 相信我，你绝不会学这种能力的。 王腾说，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 哎呀，该死，我不想说这些。总之你给我听好了，不要再问我这些事情。 肖恩被王腾吓了一跳。 好吧，你得找个心理医生。 你给我闭嘴！ 王腾说着。 我说了，别再提这件事。 好了，伙计，好了，你得学会放松。放松，伙计。 肖恩拍了拍王腾的肩膀，说道， 你们这三个中国人是得学学放松自己，尤其是那个家伙，整天板着一张脸，就好像谁欠他钱一样。 你在说谁？ 李耀杰？不是他还会有谁啊？ 肖恩说着。 我刚才也看出来了，陈宇是因为他女朋友不在所以有心事，这都好理解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至于你，当然我不说了，你一定有你的原因，我能猜到。而他，艾琳娜就是他女朋友，他们一路都在一起，结果他还是那副德行。 你总是在针对他。 对，你说的对，他是一张臭脸，我也不喜欢，但是没办法，他有能力帮我们解除过危机，你再有想法也得忍着。 放心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 肖恩说道， 告诉你吧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老是喝酒？我以前有一次去执行任务，去一个被怀疑成恐怖分子的人家里找些东西，结果你猜猜发生了什么？ 什么？ 夜里我在他们家的书房里正在找东西，结果我看见身后有一道光。 肖恩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停住了。 然后呢？ 王腾忍不住问了一句。肖恩第一次露出了暗淡的神色。 我本能地回过头去，知道自己被发现了，就随手开了一枪，结果倒在地上的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地上全是血。 王腾惊呆了，他看着这个平日里总是喜欢喝酒喜欢开玩笑的英国人，他能感受到肖恩内心藏着的痛苦，他望着肖恩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能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之后军情六处的人摆平了这件事， 对这家人做出了赔偿，而我只是被审问了一下，没有罪名。因为这项任务是个机密，我已经完成了一大半，不能半途而废。 伙计，你干嘛跟我说这些啊？ 有时候有些事情总是憋在心里很难受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 肖恩说着拍了拍王腾的肩膀。 走吧伙计，李奥杰和艾琳娜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可别让他们走丢了。 王腾这一次重新认识了肖恩，他点了点头，和肖恩一同去找李奥杰和艾琳娜。此时艾琳娜与李奥杰已经回到了宾馆，他独自来到了陈宇的房间。陈宇正坐在床上看着窗外，他看起来非常平静，就像是住院已久的病人。艾琳娜问，刚才虚像里的那个人影是你认识的人？ 是， 她叫莉迪亚，是个英国女孩。艾琳娜停顿了几秒钟， 自从宇宙之间虫洞被打穿了，就发生了很多怪事，我竟然还想不起来我是和她怎么认识的，你说怪不怪？ 刚才你站在那团影像之前也想不起来吗？ 我似乎想起来了，但是却是一大堆的记忆集中在一起，我也没办法分辨。不过这会儿又忘了，好像这部分记忆被挖空了一样。那你今天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吧，别急着赶时间了，你看起来很累。 陈宇看着艾琳娜，眼神悄然温柔了起来，就好像见到了一个老熟人。其实他们相识不过才几天的时间。 他说，我记得我和莉迪亚交往时候的一些场景，我尤其记得她弹钢琴的样子。那是一个下午，她坐在钢琴前，旁边就是窗户，外面的日光能映射进来。她弹奏的是德彪西的冥想曲，那个场景太美好了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回忆一遍。其实我查这个案子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，只是想见他，回忆起我如何与他相识，还要问他为什么离开。我理解你的想法，我想你可能没怎么和别人说过这些吧。艾琳娜微笑着问，你怎么知道？ 我看得出来，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轻易地就把这些告诉了我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你身上有他的影子，或者说我愿意这么认为。我想也许是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他，所以才会对你说。 陈宇说着不由自主地凝视着艾琳娜的眼睛。 我身上有没有他的影子我不知道，我想我们明天就得想办法前往 EIPU7。 今天你好好休息吧。 艾琳娜离开了屋子，又留下陈宇一个人。今天晚上陈宇什么梦也没有做。倒计时还剩下267天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走出了宾馆，发现南同城又变成了一个极其拥堵的城市，就如同昨天他们出道时一样。他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出现已经不像第一次见到时那么惊讶了。他们坦然地走出宾馆，并没有付钱， 之后就由陈宇带队直奔他记忆中的世界公司总部所在地址而去。在 EIPU6 果然也是有世界公司的。当陈宇见到这里的陈哲教授的时候，他已经颇为苍老。陈哲教授带他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。陈教授，我们是时空安全局的探员，我的这个身份是 EIPU1 中你给的。陈教授笑了笑，看起来有些无力，他说道， 你们来我这里是希望我把你们送到哪里？ EIPU7。 陈教授，这里的南同城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里的人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出现呢？艾琳娜问。 这个就是时空错位，要知道如果在一个地区打开一个巨大的虫洞，巨大的引力和斥力会将周围的时空拉扯扭曲。简单的说，有点像当你用力拍一下电视的时候，电视里的图像会忽闪不定。时空错位其实也很危险，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些事物永久消失，至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。不过消失的人感觉不到自己的消失，当他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会和以前一样生活下去。 那为什么会有巨大的虫洞？是不是前行者把他们那里的一部分人运到了这里？陈宇追问。 对，就是这样，他们在不久之前就把一批来自其他宇宙的居民运送了过来。当然为了防止斥力，前行者运来的人都不是南同城人。 陈教授接着说， 我们之前试图把这一批人再送回去，可是不到半天时间，那边将这批人的尸体又通过虫洞运了过来。 下集当中，陈宇主动向陈教授询问了自己看到的那些虚像，但是陈教授却告诉他，他也不知道这虚像的来历和这其中的端倪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。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